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 FM 982。今天呢是每天19:30的博古点秋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萌。 大家好，我是乐桃，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对，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平台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节目，参与直播互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8.2，和我们一起进入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的雨欣。 雨欣，对，没错，雨欣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啦。 大家好，我是雨欣，很高兴来到今天的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 北京青年广播， 点秋香， 对，博虎点秋香节目。 那欢迎雨欣，我们发现雨欣好像还是稍微有点腼腆哈，第一次来有点紧张。 没有，刚刚知道雨欣是高中刚刚毕业， 刚 刚参加完了高考，然后刚刚解放， 对， 是吗？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要问，就不要问高考相关话题。对对对， 好的， 聊一聊高考之后的这个生活打算， 丰富的生活。 对对对， 自从解放了以后，雨欣在这个高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是不是上来就开始撒了欢的开始去玩了呢？ 对，每天都在玩，都在计划着明天怎么玩。 那是从6月份到9月份，一共3个月的假期，对不对？ 对， 好羡慕，感觉、 原来的假期都是论段放，然后现在我们的假期呢都是论天放，是吧？ 一说现在放3天假，好高兴啊！三个月是多少倍？想算一算啊，30多倍。90天吧， 这个数学成绩就是算了吧。 对，我这数学成绩高，现在高考已经完蛋了。那我们雨欣呢说今天是要有才艺展示给我们。 对，没错。 说平时喜欢弹琴，喜欢唱歌。那我们先让雨欣给我们展示一段他的这个歌唱。 精彩的才艺是吗？好，欢迎雨欣。 那我开始了。 好， 没关系。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你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 可以了吗？可以，没想到， 非常的棒。我想问个问题哦，雨欣，你是学音乐专业的吗？ 就是你是要报考音乐学院吗？ 也不是啦，因为从小就弹琴嘛，所以就是五音比较全。 啊，那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还是不要说话了，是吧？ 音乐感比较好， 就不要参与讨论了，是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也五音不全。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五音不全的人占大多数。 而且五音不全的人，越五音不全的人越爱唱歌， 对，而且还越是麦霸都不带放的。那我们雨欣是从小喜欢弹琴唱歌是吧？我们弹的是钢琴还是？ 是钢琴，钢琴。 那对。弹钢琴因为它有一个基础的乐理要考， 嗯哼， 所以有可能考乐理的时候又需要唱那个音阶。 那怎么这么懂？你学的什么是 我、就是、 什么乐器呢？ 我学的也是钢琴 啊。那您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么懂呢，因为当时考乐理的时候那个唱音阶是我最难的部分， 因为五音不全。 对，就真的是就是你唱的时候你知道调在那儿但你唱不准， 嗯哼，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痛苦。嗯，那我们除了弹琴唱歌，我们的雨欣还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平时打打游戏吧。 嗯，果然 最近放假嘛，每天都在沉浸在游戏里。 我觉得女孩应该不会特别爱玩电子竞技类的游戏吧？ 其实并不是，就最近呢，有一款游戏，我们好最近 很多是在打广告是吗？ 怪了，最近很多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都说特别喜欢这款游戏，有很多女大学生、准女大学生都是这款游戏的佼佼选手。那我们先来拿一段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游 戏？ 一起来看一下。 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世界之巨物，恶不无敌。 血红的月光映照着死期， 等待狂风和第一引力。 杰克是传说，永不放弃。 我的最后就是无敌。 明明说好不能在一起， 心怀不惧，高向着天。身为君主就是这么任性， 发挥 出 伟大 勇敢。 Lady, let's go, are you ready? 对 呀， 我们比如你七 百三千又三千，秒一秒该 传说中的洗澡哥。 天下集于一步三次，唐海当天万万不化，无海无影挥空是吧，看我就一刀两断。 我们的希望是你的 机遇，破坏者正确的绝望。 花有再开的那天，人有重逢的时候吗？ 一篇诗，一斗酒，一曲长歌，一剑天涯。我和我的剑到此一游，你的血让我诗兴大发，以陛下的名义以备鼓浪。 死者也会开口说话，该闭嘴了。 收割开始， 了无遗憾离开吧。 别低估了大道的力量， 和神交谈是信仰， 伤痕是男子汉勋章，不刷新世界观怎么可能成长。天不生夫子， 頑張って。 エルさん、これで。 ゲームオーバー。 回来，欢迎回到我们 FM 九八二博湖点秋香。我们这是一个王者荣耀的全明星的视频剪辑。 发现这个视频好鬼畜，是不是？ 鬼畜，它其实是一个鬼畜的剪辑版。 就突然想到，让我想到了这个最近大家比较火的一句话，有没有 freestyle？ 然后非常的带节奏感，是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想到了吴亦凡的 freestyle。 他那个后面好像还真的回应了一下，他说了一个 freestyle 的那个。 对啊对啊，他在微博上好像专门发了一个自己很屌很炸的 freestyle。 但是就是这个呢，也能勾起很多玩家的回忆。就我在跟很多玩王者荣耀的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说，就是刚入坑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鬼畜版的剪辑视频。我们发现有网友 比较特别有共鸣，是不是？ 有网友跟我们互动说，王者荣耀版喊麦，其实是鬼畜 的。一会儿我们就该一人我饮酒醉了，是吗？我们是 freestyle 好吗？和喊麦是不一样的 ，OK。 那我们刚刚雨欣说呢，喜欢玩王者荣耀，喜欢王者荣耀的就是喜欢玩一些什么类型的角色？ 英雄呢？ 我比较喜欢玩法师。 嗯哼， 比如说貂蝉。 嗯 啊， 远程类的。 嗯哼，就是在后人群后面暗搓搓输出， 比较猥琐。 对，比较猥琐，但是一般能打到这个很高的伤害，然后杀人无形于千里之外的那种， 对对对， 是吗？ 对，这就看玩的怎么样。 对啊， 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每次都想暗戳戳的躲在人群的后面，然后疯狂输出，然后就发现不知不觉间冲到人群最前面，比我们那个就是扛伤害的英雄冲的还远。 嗯， 然后就光荣的就 牺牲在了 最前 敌人的塔下，是吗？ 对对对，经常被塔打死。那我们喜欢王者荣耀的朋友呢，都可以跟我们雨欣多多交流。 对，没错，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王者荣耀。 对， 哎，我发现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个打游戏啊，一般男孩子去开黑的时候，然后经常大家一起喷，一起骂，然后一起喊，一起叫。我发现现在女生好多玩这个游戏的也要开始了一起，是吗？因为这个王者荣耀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语音进行对里的交流， 是的。 然后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妹子们，然后呢，总是情绪特别的激动，然后比这个打游戏的汉子还特别激动，是不是？ 哦，对。 雨欣有没有平时出现过这种就是开麦跟队友交流的情况？ 有有有，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会。 因为我看雨欣刚来的时候，我觉得雨欣是一个特别腼腆，然后特别不爱说话，然后特别娇羞的女孩子。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差吗？你觉得就是在游戏里面和在平时？平时可能说话就是轻轻的娇滴滴的，但是突然到了游戏被人逼急了以后就开始了，是吗？ 会有会 有。我真的就是你王者荣耀的那个文字屏蔽系统做得特别好。 嗯， 就是你不光说是就是稍微不太文明的一些用词，包括它的一些同音词你都是通通打不出来的。 比如说各种逼的声音，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真的只能开麦说话。 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有没准以后语音系统 也会有一个这个 测一下。 对对对，有一个过滤，然后把我们所有说话的这些让逼掉的所有的词汇全都给你们逼掉，是吗？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所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儿。 嗯， 像我们的花椒平台的网友以及我们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面可以点击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的网友和我们的 一起来讨论 一 下， 一起来互动一下你曾经做过最大胆的事是什么。对，那我们雨欣 先来说一下吗？ 做过的是什么？ 不知道你们有知不知道一种虫子叫臭大姐。 嗯，我知道。 香 飘万里。 哇，你这个香飘万里这个词用得好，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吗？ 没有，就是它好像是说打，就是打它的时候会有那个 对，它的汁液就会非常的了解。 OK， 对，就是有一次嘛，在我自己回家晚上，然后有一只虫子，我那时候不知道它是臭大姐，飞到我的鼻子上。然后我很害怕嘛，一下就打上去了。当时 很好，你起码 拍死在鼻子上了。 对对对， 我的天，那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缓过劲儿来，是吗？ 是不是疯狂冲到厕所先洗脸？ 过后的三天没有人理我。 香飘了三天， 就是多少人不敢近身，是吗？ 我其实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以前家里前面有一排饭店，有饭店的时候就有蟑螂。就是它会就是顺着你的那个下水道，然后蔓延到你整栋楼里面。然后曾经有一次就正好想进那个卫生间洗个脸什么的，然后就从一只蟑螂啪一下就摔在面前。然后当时魂儿都吓飞了， 然后一声尖叫，是不是？ 超级恐怖。 蟑螂其实也被你吓懵了。 但我要说我做过最大胆的事情是连续三次玩那个跳楼机。 我看我们乐淘， 因为我是一个恐高的人，你知道吗？ 我也恐高， 我恐高很严重， 真的恐高。当然那个跳楼机它不一样，就是你在下面会有个座椅，所以你感觉你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拖着 你是吗？啊， 然后就正好那段时间刚考完试嘛，就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一直都熬夜复习。 你们考完试都要用这种方法来这个？我一般考完试会选择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说睡个觉什么的，我不去做跳楼机。 那会儿还真的说是就是比较年轻，然后身体素质比较好。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是吗？ 现在真的玩不了。就前段时间我去玩了一次，下来之后觉得心跳特别特别快。 因为我是一个就极度恐高的人，我从三楼往下看我都会害怕。 我比你严重点，我二楼玩。 对，然后我觉得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坐个过山车吧。 啊，那是不是有没有坐过？ 有坐过啊，就是我之所以恐高，是因为小的时候坐了一次跳楼机，在我小学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仿佛自己就是死了一次一样。从此以后就极度恐高，但是有的时候呢，跟女孩一起去游乐场啊什么的， 那就必须要上去。 对 对 对对对，面子还是很重要的嘛，对不 对, 对？ 但是作为一个坐这个过山车、跳楼机两个都坐过的人，我想说，就是你现代人不都通常会有一些 颈椎病啊 这样的问题？对，我觉得过山车对颈椎的压迫会比跳楼机稍微严重一点点，就是它那种左右甩的那种，我特别受不了。我有 好像没有研究过这件事情， 没有感受过，因为你后面没有走过跳楼机，因为它直上直下，你感受不到那个压迫，你会有失重感特别强烈。 因为这个你做，因为作为一个恐，你还就不是真的恐高了。我跟你讲，说到高我都接吧。那个，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恐高患者来说啊，你在坐这个过山车的时候，你没空感觉自己的颈椎好吗？你只想着是我不要死。 真的是，那我们贺瑶的这个就是勇斗臭大姐的经历还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大概在7:55左右呢，会把贺瑶的联系方式公布给大家， 跟大家公布一下， 比如说一起开黑的，然后或者一起打臭大姐， 或者一起弹琴的、唱歌的、交流的，大家都可以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 聊一直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下一个环节是贺瑶分享给我们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那我们贺瑶平时因为喜欢，一般来说哈，喜欢唱歌的人都还蛮喜欢听歌的。 对啊，一般是这样啊， 就会找各种歌曲来听。那贺瑶比较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自己很有感触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喜欢陈粒，陈粒也是这两年开始火的吧？ 对，他从小众民谣歌手， 对， 他 是民谣歌手， 当然就这两年非常非常火， 易燃易爆炸、奇妙能力歌，然后这些非常的火，让大家就耳熟能详嘛。而尤其是最近好像参加了快男，你知道吗？好像当了评委，对，没错。 所以我说他也是从小众开始走向特别大的话，因为他的歌真的还挺好听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 来一起听一下 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虎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 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好，欢迎大家回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博虎点秋香节目。那我们刚刚分享了陈粒的奇妙能力歌，下面呢我们还是就这个雨欣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毕竟我们是一个 大型 对 互动 交友类节目， 所以我们还要就雨欣的一些基本信息里。 原来我们这是一个生活服务类节目呀。 啊，对，我们以后就解决北京全部的就是 青少年 的交友问题都在我们节目。 好，没问题。 那我们会有10个问题给雨欣哈， 嗯， 然后呢要求最好在5秒钟之内作答， 嗯， 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就直接按照你的第一直觉回答给我们就可以了。 OK， 好，你先来，我们一人一个吗？你先来。 对， 好。 第一个问题是偏理性还是偏感性？ 偏感性 是吗？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身材重要还是脸更重要？ 那得看干嘛。 你想干嘛？ 当一个煤气罐什么的，然后听说好像是身材比较重要，是不是？拼命往回拽。 而且平时看的话，就是脸比较重要，是不是？ 对，来下一个问题哈，会最先注意到异性的哪个部分？ 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对不对？下一个问题，你是喜欢你的人还是你喜欢的人？选一个。 我喜欢的人。 哇，这是一个恒久的命题，是不是？ 但是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就从我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选我喜欢的人，但是真的有很多嘉宾到我们这儿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就是喜欢我的人。 对，他们会觉得这样属于比较被动的那种性格，然后这样可能会两个人相处更久一点，就是感情 师妹啊，说实话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呀，你会和我一样，我们都会选喜欢我的人，好吗？开玩笑啊，喜欢小鸟依人型的。 来，那我不对，到我的 啊，好，你来。 朋友对你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懒。 哎，很直接。为什么说懒呢？我稍微深入挖掘一下。 因为平时放假懒得出门嘛。 比较宅那种是吧？那你是寒假懒得出门，还是暑假懒得出门，还是都懒得出门？ 暑假，因为太热了。 就是懒得情有可原，我就给自己洗个白，因为我暑假。来，下一个问题。 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小鸟依人型的小女孩呢，还是一个大女人类型的？就是你是安迪那种呢，还是邱莹莹那种呢？是不是？ 是不是欢乐颂剧迷？ 不是啦，因为有人天天在看。 第 二种吧，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安迪。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出门必带的3样东西是什么？ 口红、防晒。还有梳子。 好，非常，我跟你讲，这3样东西其实特别有讲究。口红补妆补气色，然后女生啊，不管男生女生，就所有人，其实各个年龄都要注意防晒，因为它防的是光， 还真不用， 它防的是光老化，是个你一看就不注意这些东西。 越苍老是吗？ 对，就是 越晒不黑。 就是其实还挺重要的，回头有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防晒的重要性啊。然后3个是什么来着？梳子 对 吧？很注重仪表，差点又说是仪容仪表。这种仪表。那我们由于时间原因，今天节目到这里。那我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给大家留下我们的雨欣的 联系方式。 对，雨欣给大家说一下你比较方便的哪个联系方式，可以公布一下。 微信吧。 可以。 151-0060-0060-578。 五七一八。好， 对， 重要的话重复3遍哈，151-0060-0580。151-0060-0580。好， 突然觉得我们像是一个购物类节目。电话151。 哎， 欢迎您打电话订购是吗？ 差我忘了，那第3遍我们不说了。那对我们雨欣感兴趣的朋友，就是想大家一起交个朋友，开黑，然后出去玩玩，聊聊唱歌， 对啊，一起唱唱歌，弹弹琴，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我们雨欣。 那 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在这里了。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还请您继续关注我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下一个时段啊，不对，明天我们再会， 拜拜。